水冲完笑容。

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班时段。

傻。我心归处太多迷雾，总是不能看清楚，让自己在梦里进进出出。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雨不停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《伤感情》，怡人制造带出的《爸爸》，蔡依林演唱的《猜想》。 我也知道，知道你不会放弃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不算不期而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